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刚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曹峰就笑呵呵地跟他们说：“ 司徒卓来过了，留了点东西就走了。” 走了？ 新建诧异地挑了下眉， 他怎么这次这么速度？ 就是因为对司徒卓的性格有点了解，猜到了对方肯定不会这么早过来，所以才会走了一趟公安局，没想到竟然都已经走了。曹峰耸耸肩：“ 不知道。” 那时候无论是复制还是新建，谁都没多想过什么，毕竟从那之后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都没有再见到司徒卓这个人。至于他留下的那份资料，其实是关于案发现场的血滴鉴定的。一家三口全部横死家中，满屋几乎都是喷溅滴落的血迹，这也是这案子司徒卓只负责物证鉴定的主要原因。实在是现场太复杂了，涉及到的东西多得让人头疼。靠近门口的血迹是赵年妻子的，再往里一点是赵年的，他小儿子是死在客厅到卧室的走廊里，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才会起来，然后就被理智全失的高松当成了攻击的目标。现场的照片将血滴的呈现方式拍得很清楚，在送给检察院的卷宗里都有。司徒卓后来补送过来的是一份关于血滴凝结的时间。新建大概翻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：“ 赵年的血是凝结时间最长的？” 旁边的曹峰探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点点头：“ 报告上没有提起这点。” 这下连复制都把眉皱起来了。 死亡时间上最先死的是赵年的妻子，然后才是赵年，为什么反而是赵年的血凝结时间最久？ 新建手里拿着资料来回的看了好几遍，抬头冷冷一笑：“ 哼，激情杀人。” 这次复制没吭声。情理法三个字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情在第一位的，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，赵青再到检察院跟新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。但是新建没回他，只是抬头看了眼对面的复制：“ 钱真来了没有？” 复制在整理档案柜里的卷宗，听到他的问题头都没回，然后新建一摊手：“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你长话短说吧。”“ 就这么对你姐夫？” 赵青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笑得挺有深意。他看了一眼新建：“ 你态度不太友好啊。” 新建喝了一口水：“ 我对律师从来就没友好过。” 说难听了叫各为其主，说浅显了是立场不同。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是非感太重，根本不适合做检察官。” 赵青坐在沙发上，姿态很自信也很张扬，对着新建他的态度难免显得有点强势。“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用事，从以前到现在就没变过。” 对于他的话，新建苟同的点点头：“ 可惜像你这种律师我也做不来。” 两个人之间莫名有种看不清楚的火花，站在战圈之外的复制有点看热闹的心态，一直等到赵青走人才懒懒地转过身。“ 啊，你对你这位前姐夫还真是有够不顺眼啊。” 虽然平时新建的嘴巴就够毒的，但是这么针锋相对的对象除了李磊还没见过第二个。新建撇了下嘴，满脸不满：“ 我想揍他很久了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 复制很意外：“ 就因为他老打刑事。” 其实真正的大律师喜欢打刑事的并不太多，一般来说民事才是赚钱的官司，刑事多数都是新律师成名的捷径，但是搞不好就会把自己整个人都赔进去，很多人翻案不成，最后搞了个身败名裂。在司法系统待了这么久，复制看过的情况并不在少数，特别是国内法系的刑辩特别难打。赵七能够在这个行内有如此的地位，也说明他确实有实力。新建过了一会儿才出了口气， 坐在沙发上。 跟他做什么的没关系，只不过他明明是个 gay， 还娶了我姐，这点让我很不舒服。 虽然说他姐姐的婚姻选择，他是没什么资格过问太多的，事后也知道，原来他姐一早就知道赵青的性取向，但是总归让人很不爽。当初赵青跟他姐姐离婚，也是问了很久才问出原因。这个时代离婚不算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对于他家里来说，还是有一番惊天动地的。让他意外的是那个理由，竟然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莫名。傅志听完新建的话愣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去接下面的话。屋里的气氛有点怪，新建说完了，大概又回想起了当初的一些事，表情很压抑，而傅志傻站在他的对面，脑子里边很多想法闪了好几遍，最后只能不受意识控制地挤出一句话： 你介意他是 gay？ 他是不是 gay 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。 新建还是皱着眉， 不是因为我姐，他对我来说就是个路人。 他真正难以接受的还是对方既然很清楚自己没有办法给他姐幸福，为什么还要选择婚姻。 我觉得男人得有责任感，尤其是对自己的感情。 新建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抬头看了一眼傅志。 我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一定会很诚实的去对待，不会逃避，也不会勉强。 傅志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扯了一下，有点疼，还有点麻。他觉得新建的眼神里实在蕴含了太多的东西，但是他根本读不出来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总觉得有些话，新建说的是意有所指。但是傅志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自己想的太多所以自作多情，还是确实新建是带着暗示的。不过最终这番谈话还是在处长的电话中无疾而终。新建被叫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傅志无力地叹了口气，这憋屈的感觉实在让人暴躁。而新建一直站在处长的面前，注意力还有点没被拉回来。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他猛然反应到一个问题，是他怎么会把这种事儿跟傅志说？就算是朋友，涉及到家人，换作平时他是不会透露这么多的，怎么说都不是自己的事儿。但是刚才傅志那么问的时候，他完全是下意识就答了，又或者他根本是忽略了心底关于家人的原则问题。这里面的心态仔细想想，他有点茫然。那天晚上傅志的表情和那个吻又一闪而过的掠过眼前，新建皱起眉，似乎最近他的精神越来越容易恍惚了，老是想些很不靠谱的事情。 新建，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见没有？ 老处长的怒吼终于把他的神游意识拉了回来，新建有点状况外的看了一会儿眼前的老领导，然后皱眉问： 处长，我能请年假吗？ 现在最适合他的大概是出去旅行，到处走走，或许就不会再琢磨些很诡异的问题了。而那边老处长一拍桌子，差点把烟灰缸直接冲新建砸过去。 我刚跟你说上面要有人过来考核你，考核你，你就要请年假。别说年假了，以后连周末都没有机会了。 新建终于迟钝地抓到了重点。 考核？考核什么呀？ 你不用知道是什么考核，只要记着别给我出什么问题就可以了。 说完，处长瞪了他一眼。 开会的时候，如果你敢给我这副样子，我就把你从楼顶踹下去。 哈哈。 新建哈了一声，聪明的没接话。考核这种事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高兴不起来，他也不例外。处长后来又交代了很多事，无非就是让他注意那些规章制度。对此，新建不管听没听进去都是点头，看得老处长无奈地一直叹气。临到最后也只能再嘱咐一句： 哎，新建，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啊，别浪费了你这点能力。 已经走到门口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一直挺提携自己的领导。 放心吧， 他笑得自信， 我的能力不止这点。